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无子者有荀阳，文中子及老庄这一句，为您介绍了这五子当中的最后一子，道家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庄子。由对庄子的介绍呢，我们也引出了很多曲艺作品当中啊和庄公有关的段子。因为庄子我们昨天说了啊，无论是他这个人啊这种清静无为的思想，还是他这种行云流水天马行空带有非常丰富想象力用寓言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的这种写作手法，都使得他的作品呢有非常强的故事性可听性。所以在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呢，也有很多曲种啊都讲述了和庄子有关的故事，这其中呢有很多呢其实就是由庄子的原作改编而成的。我们昨天呢欣赏了一段单弦蝴蝶梦，还没有欣赏完，下边啊我们先请上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来为我们继续表演这段单弦牌子曲蝴蝶梦。 可怜奴房门一间，外边缺少三分地儿，儿女全无，我又死了男人儿。他叫我等候坟干再埋土儿，坟土不干莫嫁人儿。我丈夫流完了遗言断了气儿，撇下奴家守寒门，可怜奴买来了锅上缺锅底儿，办好了锅下为难，锅里头又没翅儿，锅上下好容易办齐，缸里没凉水，三掌柜的跳来了两跳，我缺少分文儿。哎，奴因为缺粮没米断了断儿，难顾着名誉来山坟儿。庄子秀恻隐一动要多事儿啊，要想分干请安神儿，贫道我情愿替你扇一会儿，我保管立刻分干你找饭门。这妇人闻听此言微一愣，站起来忙到万福一公事儿，行着礼，手中的完事儿放在了地儿。庄子秀哈要拾起念灵文，手中掐诀念咒语，请来了祝融下界带着童儿，施法术扇了一阵又一阵儿，霎时之间就化为了干粉儿。这妇人笑容可掬的一抿嘴儿，哎呀呀，真乃是这道术无量妙玄门儿，此完善相赠道爷做谢礼儿。说话之时一转身儿，啊，贫道代劳一小事儿，此完善不敢领受归本人儿。说话之间这么一会儿，猛抬头 不见山坟的那妇人，这一回庄公山坟我就唱到这儿，庆祝您好运常伴那万事随心儿。 头本的蝴蝶梦，庄子游春，也叫庄公山坟。刚才呢，这是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的精彩演唱。下边啊，咱们换上一个曲种，再来欣赏一段用京东大鼓的形式演唱的庄公的故事。我们请上京东大鼓名家董湘坤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劝人方。 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是我骑着驴，又见一个推小车的汉呐，比上不足是比下有余呀。上下呀，啊，世上有穷也有富的，啊，要饱还是那家常饭，要暖还是那粗布衣，那烟花柳巷你可别去啊，应该疼你的结发妻呀。啊，劝诸君啊，不要赌博少喝酒呗，免得后悔来不及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人到难处你拉他一把呀，啊，人要是急了你别把他气，那远看青山多美丽呀，啊，近瞧松林长不齐，啊，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呐，啊，树木狼林有高低呀，啊，那山再高啊，石头多来美玉少，你细留神呐，啊，有真有假，有实有虚，啊，没钱别卖看家的狗啊，有了钱啊，爱人也不能换新的呀，啊啊，可别胡来不讲理呀，啊，千万别干那犯法的，啊，三条大道当中走啊，曲曲弯弯可使不得，陆地好比是 水呀，人生好比是浑水的鱼呀。父母养儿育生子，子孝贤孙水养鱼。弟兄们相合是鱼帮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哎哎哎哎哎哎啊哎哎哎哎啊哎哎，你要生下一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叫他打狗他去追鸡。人到十岁好比在父母月里过呀，人到二十花开了枝啊。人到三十花正旺啊。人到四十花谢了枝，人到五十容颜改，人到六十就白了须，七十八十挣来的寿，那九十一百古来稀呀。在黄泉路上可没老少，不定早晚雨来迟。真有的今日脱了鞋和袜呀，明天就不定提不提花冠彩木是两人斗，那死后怕落半灵席，灵前摆上三杯酒，死后怎能有把酒吃，你空手来的空手去，万贯家财你拿不走的，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啊，幸好记得美名是赚的。 欣赏了董湘坤先生演唱的这段京东大鼓劝人方，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另一位京东大鼓前辈名家李成秀先生啊演唱的京东大鼓作品庄子山坟。 是上房带路的神。

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欣赏和庄子有关的曲艺作品。提到庄子啊，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曲艺观众听众，特别是我们的相声爱好者，脑子里首先能想起一个作品了，一段相声叫歪唱太平歌词，就从这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唱起啊。因为被人家识破他只会这几段，逗个人的这位啊，就愣是生生的自己编造出了一版新的庄公闲游啊，从方向上就调整，到后边的词儿呢，自然也编不圆全。这段作品啊，很多相声名家都留下过非常精彩的演绎。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欣赏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在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庆典演出中啊上演的这部作品录音。 这回啊，哎，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 误落荔枝打在肩，接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 唱唱 唱，不是你行。风尘女遇知己，定下了愿能结良伴，遭不白坐牢监，饿伤骨将人陷，他二人饱尝心酸，只有见在街炕里破镜重圆。啊，噔楞噔哐，噔楞噔哐，噔个里个楞的噔噔噔噔哐。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唱一段《聊斋志异》。 狂吗？ 的龙狂， 他还接着。 地狂了，我说。蒲松龄笔墨起谈。 没完了。 地狂，的龙地狂，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这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狂。 别唱了。 你吓着我呀， 吓死你都不多。 你干嘛那么厉害啊？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这事儿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的，年二十尚未完婚的龙的东，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哦， 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去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烦着。 哎，就这样。 你说你， 哎，就这样。 别扭不别扭？ 就这样。对了，啊，受生徒方得保暖。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啊，听我说句话行吗？ 什么？ 我呀， 啊， 不拦着了。 哦。 你唱吧， 唱吧， 唱吧， 不是不让唱吗？ 啊，不，现在让唱了， 让唱了， 让唱了。 你让我唱， 我让你唱啊。 你让我唱 啊， 我唱谁听？ 我听， 你听， 我听。 你爱听吗？ 爱听， 真爱听， 真爱听。 行行，前面还有座，就下来听听。 我 这一日放罢了完学。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 怎么了？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我说了吗？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好啊。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啊，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 不能在这儿唱。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为什么呀？ 我明白。 明白什么？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哎，栽跟头了。 你用不着你问 啊， 你唱这是单弦儿，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哦，这还蒙上来了。 嗯，什么叫蒙的？ 嗯， 哦，蒙能这么全吗？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玩来着。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嗯，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知道吗？ 这叫外行话。 什么叫外行话？ 哎，各位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啊！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那不是唱。 那是唱吗？ 那什么呀？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学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唱有唱这个的吗？ 那唱什么呀？ 太平歌词啊。对呀，啊， 是啊，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嗯，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没 老年间净唱这个， 嗯，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哎，其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啊，不老好唱， 是吗？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哦， 我给你学一句啊。 哎，咱听听。 嗯 嗯，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嘿，还真有点意思。 鼻音，走这鼻音， 嗯，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嗯， 擤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是吗？ 是吗？ 别扭时候，你这就是鼻音呢， 就是鼻音。 美景盖世无双， 哎，还真有点鼻音。 盖世无双， 好听。 无双，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啊，你不爱听吗？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就说这鼻音， 嗯，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谁呀，啊？ 有这么几位， 您说说。 王兆林。 有 吉平三， 对， 杨少奎 是 唱得好， 不错。 嗯 嗯， 可惜呀， 嗯， 几位都作古了， 哦，都故去了。 幸亏我还健在。 嗯 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等会儿 我还不能把这个 别说了， 我要是自己谁也不交，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您放心啊， 脚的不合适， 您放心 啊，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你怎么知道？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人听不懂这， 是吗？ 人不听这， 幸亏我还在。 不，你还在干嘛呀？ 没人会了。 什么就没人会啊？ 嗯，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哎，这就这意思。 你胆儿也太大了，嗯，会的人多了。 谁？你说谁？谁？ 甭指谁 啊！ 我就会。怎么着？ 哎，你反正你， 嗯， 你比他们强， 会不会？ 对不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哎，算会的吧。 哎，你算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嗯，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用废话了吧。 什么就 我 比了？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我没你会的 掌握的多呀。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你看，咱可实事求是 啊！你在这 什么叫人来疯啊？ 没意思了， 你那话也太大了。什么呀？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这不是轴， 轴。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不可能 啊！ 你唱。 我今儿唱一段， 你唱，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不可能 啊！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嗯，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完了 啊！ 我收了， 收，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不，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不，你打住，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行， 面条就行。 行， 你知道吗？ 不是，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哪你就收徒弟啊？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啊， 那我要说上来呢？ 那不可能。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怎么办？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是这话 啊？ 一言为定。 那我唱了啊。 开始 唱了啊， 唱！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这个啊， 啊， 那叫临时的， 临时的， 这得有乐器伴奏， 啊，这还有乐器， 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嗯，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开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哎， 有名字，这叫什么？ 这叫玉子。 术语也懂， 这有什么了？这个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就这种， 有时候那专业的他不一定知道。 甭废话 啊， 哎，唱 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对呀，啊， 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啊， 看着不怎么地， 嗯， 啊，值钱了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还值钱，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对，哎，一毛钱呐， 这就是功夫钱呗。 这怎么还功夫钱啊？ 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呼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嗯，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是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当当剁两块。是吗？哎，找那个墙角得磨，要不然它扎手啊， 对，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嗯， 对吧？ 嗯，来之不易， 东西不值钱啊。 嗯， 对， 嗯， 先打两下， 嗯， 先来过门，你听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嗯 嗯 嗯，怎么样？ 嗯，行 啊， 烙个烧饼。 什么叫烙烧饼？这 那可不 烙烧饼， 嗯，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我这还就那儿烧来的， 没错，就是这点儿。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我老听着，哈哈，哎，挺好， 嗯，把它 用带上了啊， 嗯， 张嘴就唱啊， 你来吧， 准不知道哪段， 不可能吧？ 啊， 唱。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啊，有军政啊，臣贤 万民安。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接钱。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什么呀什么呀？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你会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这还不明白吗？ 什么就明白？ 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还成心的。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这打哪儿说起呀？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儿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子，行了。 我说这对还得照顾面子的。 行了，家歇着去吧。 啊，别 走吧，走吧。 不是，嗯，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怎么呢？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怎么没意思？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哎， 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消能耐。 我再唱一个啊！ 你来吧， 非你倔这不可啊！ 我不怕这个。 那听着， 唱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礼不公。他七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行了林 下， 别唱了， 隐身 行停，打住啊！秦琼观阵， 哦，我想起来，想起来 对吗？ 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那没错， 他后边观阵这点啊，倒气儿费劲，是吧？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是，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缝，谁也比不了，知道吗？ 就这种人 啊， 嗯，人家接上来了嘛，他说是偷听的， 那可 我老唱了，老唱这段。 哎， 这一段算我偷听的。 嗯， 这么着， 嗯，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有的是， 有吗？ 太多了， 唱啊， 听这个啊， 来。 恃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 彭祖爷瘦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赵成勇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好行。你等我的。你 干嘛？ 我马人家，你信吗？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我压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甭来这套 啊， 甭来这套。 嗯，你还能 挑我那不会的唱， 还能接上来？ 你还有没有？ 这回我再唱一个， 你唱， 我再唱这个，你 唱 还甭说接上来， 嗯， 你要知道是哪段， 哎呦呦呦， 我抱着脑袋打着， 这， 我打这儿， 行了，打 住吧，我告诉 你， 你 甭发狠， 怎么着？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行， 到头了， 有你不会的， 不可能， 听这个， 你唱吧， 我就不信缺德，你这 来，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哎，对， 行，哎， 记住了。 那庄公先有， 别唱了，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那是你会的了、嗯、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这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我听就像劝人方。 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儿刚一张嘴你就知下巴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那没唱完接着唱。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那庄公闲游出趟， 一样吧， 出趟城南啊。 呀， 哎，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啊，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谁改了？谁改 出趟城西的？我出趟城南、啊，怎么样？是您那段吗？ 不是， 这你会吗？ 不会。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唱不出来。 这你有吗？ 没有。 服吗？ 不服。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再往下唱。 嗯，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什么？ 全唱完了。 全唱完了 啊！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小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知道吗？ 呀呀呀，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哎呀， 全唱完了， 你就唱这一句啊！ 啊， 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啊， 哎，这么着， 嗯、 啊，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就几句， 几句。 那行、 哎，来吧， 就几句啊， 几句。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啊， 下边 瞧见了，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谁告诉你？谁告诉你？谁告诉你？ 那不是你唱， 谁告诉你？ 唱， 瞧见了， 嗯， 瞧见了， 哼， 有一个老太太。 啊！ 哎，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不是， 有吗？ 没有， 服吗？ 不服， 没有啊，你还不服？ 再往下唱， 还 得往下唱， 还往下唱， 唱。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词儿多了， 多着唱啊。 老太太， 嗯，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嗯，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六十六。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哦， 他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嗯，好。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嘿，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嘿，还敢板， 好，好。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来人了，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嗯，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哦，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到家了， 进了屋。 嗯， 歇歇腿儿， 歇歇腿儿， 喝点水， 渴了， 吃点药， 还吃点药， 哈哈笑， 乐了， 尿点尿， 还尿点尿啊， 睡一觉，睡着了，哇。 翻了， 嘿哈，哎，怎么样？ 哎，翻了， 这你就没有， 好， 你没有， 嗯， 没有， 好好好，哎，啊，我呀， 嗯， 问问您 啊， 这段叫什么呀？ 叫什么 啊？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你就全学会了。 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怎么字了？ 他不会，他杠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那 这路人多字啊，这就没玩，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不是我矫情 啊， 哎，这么着 啊。 你再唱一遍， 再唱 啊， 再唱行啊， 来 来呀， 嗯。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行了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了 啊！ 别第二天呐，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 嗯，甭接着 啊。 还打头来， 还打头来 啊！ 你不听完头了吗？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嗯，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那完了， 哎， 真是， 不但我想听 啊，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嗯，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听完了何必的呢？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啊，谁 啊，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唱了你唱。 还打头来？ 打头来。 打庄公先 庄公先游。 那行啊， 来 来呀。那庄公先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这没有听两回的，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 去你的。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表演的这段歪唱太平歌词，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